蓝褂色的自行车，还屁股后头冒烟儿的。 电冰箱是进口名牌的，洗衣机是大波轮新水流，双缸自动甩干的。 还有什么照相机、健身器、摩托罗拉、VCD，都是好玩值钱儿的。这简直是他妈贩卖人口！ 是， 他就是拉筋弄人放心了屁，他再也买，他买。 你不嫌贵？ 他买不起。 就是嘛。 该咋唱吗？ 你说咋唱啊？

姐的？ 是啊，他还说有时间找您唠扯唠扯呢。 他这是良心发现 呢。这就说明人家呀，对过去的事儿不记得了。 好，这就好啊。 哎，玉昌大叔这回可是面糊眼打苍蝇糊了不开了。 出啥事儿了？ 他跟十里乡高电厂订的公用合同才到期了，可他呀完不成任务，人家要罚他10000元，要不就告到法庭。愁的他呀寻死觅活的，要吃耗子药呢。 爹， 哎， 咱得帮帮他才对呀。 怎么个办法呢？ 听说合同到期还有半个月，还差400斤油，半个月咱两家小妹儿一起赚400斤油，还怕他出来吗？ 要是不进手，问题还不算大。 爹，哎，你叫小丽呀，去告诉玉昌大叔，别叫他发愁了。 你爹，好，去吧。哎， 小丽，回头啊，找村长问问，咱爸贷款批下来了没有啊？ 哎。 您真的决定把做油绝技传给大刚了？ 那不是你决定的？ 您不后悔吧？ 我不后悔。 爹，您可真好。 老范，我来了。 好，花儿啊， 爹， 点火炒芝麻。 哎。 Thank you. 时候快收工，千万莫匆忙。记住了？ 记住了。 好，你炒一锅我看看。 哎，

是金榜之 么？这吴京思书之上还有你阎兰珍的名字吗？ 别人的书上没有我阎兰珍的名字，官人你的书上却有我阎兰珍的名字。 好好好，既有你就背吧。 你听着， 你为何将门儿关上啊？ 关上门好背书啊。 我呀不爱听。 你不爱听，我非叫你听听听。阎兰珍呐，小姐，非是我不上楼去，你怎知我有满腹的心事呢？ 凌云之定斩你奸贼不容情。 小姐，你听错了啊。 阎兰珍呐，阎兰珍，既然待我情意真有怎奈，你我两家是仇人，臣不娶奸臣女，冤仇不解难成亲，也只好一封休书休了你，送你到你不安中去存身。 小姐，你听错了啊。 不把实话讲，来来来，随我进阎府见双亲。 使不得呀，使不得。阎府命难逃，父母的冤仇何日报？冤臣海底。 把真情实言告，看他把我怎开笑。